习惯啊，什么汤都要放陈皮这样子。那这个这样的一种思考呢，我想比较能够让我们看到张仲景他的头两个补药方为什么要用桂枝汤底。像我们之前教桂枝汤的时候，不就是说桂枝汤是一个调和营卫的方子吗？那么有这个桂枝、芍药、生姜、红枣的结构，就意味着这个药性。像桂枝汤它怎么做啊？它能够从你的营分冲到你的微血管，对不对？输布到你的胃分，然后到达皮表，然后帮你治感冒，对不对？这样一个药性的药气的这个运行过程。而这样的运行过程，我们当初在介绍桂枝汤的时候也说，桂枝汤就好像是把这个药性从你的太阴，也就是脾的区块开到太阳来，对不对？从你吸收营养的这个地方开始走，然后让它能够经过血管，经过营卫，然后开到你的身体的最表面。而这一条路黄芪五物汤其实也有在利用它，对不对？所以才能够把这个气血输布到比较微细的末梢，让你的身体比较不会发麻。那么当你用药的时候呢，当然龙骨牡蛎是等于是收摄元气啊。就龙骨牡蛎这个药物呢，其实它并不是什么补药，它只是让你身体的元气不要散掉的药而已。而当它这样子在运作它的药性的时候，其实张仲景的这个桂枝汤底呢，我们都说调和营卫，其实就是在调和脾胃。它让你的进去的东西啊，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吸收了之后怎么样从血分分布到气分去。而这样的一种身体的运行方法呢，它使得你的身体可以活在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态。就是当你有这个桂枝汤底在帮助你的时候，你可能吃饭，这个吃饭得到的营养也比较能够去到该去的地方，吃肉得到的营养也比较能够去到该去的地方。所以在张仲景的补药里面，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很专心的要你什么用什么人参、黄芪、什么什么灵芝什么那种东西、紫河车这种东西来补，他并不是。他重要的是帮你身体打通这条路，好让你的身体的营养能够去到它该去的地方。那这样子你的身体就会处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功能范畴里面，然后就慢慢的自己有能力滋养自己。所以你看张仲景用这种方的时候，就会觉得其实张仲景他是有意识到所谓的完全的补药会把人树倒，或者是你用植物啊或者其他东西的生命力来填充你的生命力的空虚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生命力的取代现象。而张仲景这个桂枝汤是一个虽然它也有对身体的影响力，但它主要是用来刺激身体的一些运动的能力，它不会让你的身体有生命力的取代出现。而这个我觉得张仲景在谨守着的这一条补药的分寸，是我们后代的人其实守得不很好的。就像我就守得不很好，就觉得看到什么少林寺什么方子，哦，里面有什么自然铜啊什么，就觉得哎呀我的骨头很不够好，还吃铜来补一补，就是乱七八糟。然后就在那边看什么东西就觉得好吃，就这样吃。所以张仲景的书这个东西，这个篇章，我觉得我再读一遍，对我自己还是有很多那种好像当头棒喝的感觉啊，就觉得说其实不要吃过头。他的效能来讲啊，你要想说有一些药物它很好心的把你的身体让它回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态，那你就好好趁着你的身体比较正常的状况，然后好好的做运动啊，调理身体生活习惯啊，让自己好起来。那你不能够什么东西都靠药物撑啊，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认识。就是很多东西自己身体很多东西要自己负责啊，不能完全靠药物。那当然像桂枝龙骨牡蛎汤，它有一个跟它很类似的方子，像是像天雄散。那么天雄散这种药物的结构呢，你会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药物结构是这样子，就好像是它有帮助你的肠胃吸收营养的药，比如说它有白术， 可是相对于补气来讲，其实人参跟炙甘草都比白术补气，它并没有多用，它就用白术。白术只是确保你的肠子的这个膜能够吃到营养，营养能够吃进来。然后它用这个桂枝来搭桥，用龙骨跟天雄把这个能量呢锁到你的肾脏，也就是天雄散的那个感觉，就好像是它呀让你的身体在肾脏的部分产生一个吸力。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内经啊什么那种古代的医书都说什么肾是藏这个五脏之精的，对不对？就是五脏的精华都可以交给肾保管，肾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银行。那么天雄散的结构就好像确保你吃东西的时候能够吸收到该吸收的营养，然后确保这个运钞车的这条通路啊，像桂枝铺路嘛，这条通路能够通到该去的地方，然后最后确保你这个肾脏能够维持一个能够把那些东西收进来的状况。只做到这样就好了，它不多做了，你知道，就是你的营养，你的身体的元气，其实你靠着吃饭运动来取得。我不要再另外再多给你什么，但你可以说肉桂本身有补的效果，天雄有补的效果，那当然是有了，但是它量非常的少，就是非常非常的节制。天雄散是一个超低剂量的，那每一天吃到的天雄啊，就是如果你把天雄的补性看成跟附子一样的话，那每一天还没吃到2000的附子呢，就是很少，但它让你的身体养成一个吸纳元气跟营养的习惯。那张仲景说的虚劳人有一系列的主症是什么呢？说这个人他好像就是很容易这个元气外泄，就是动不动就是看到色情片就想要做一些发泄的事情，就是他这个元气呢就是很容易好像东漏西漏的这样子。那这样东漏西漏，我们就说这个人因为这样所以好虚嘛，对不对？那你就说所以我要吃什么，要吃超级补的，每天吃什么生蚝啦什么，就是漏掉多少就要补回多少，对不对？就是称称你损失的精液有多少蛋白质，就要吃回来多少补品，是这样吗？就是你身体要维持一直是一个有动的状态，然后你拼命加水吗？所以我们一般人所认识的补药呢，都是这个身体是一个有动的状态，然后觉得我今天流失了多少元气的，所以要吃多少回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是好像去吃那种比较滋养的东西，那种自然而然的思考。又或者是有些人他的那种思考，像天雄散或者桂枝龙骨牡蛎汤，他也透露出中国人的另外一种思考，就是中国人有一些药物是所谓的色精药、锁精药，就是男人啊，说什么那个地方很容易冲动，很容易去发泄掉，对不对？他就去吃一些就是比较固色的药，什么桑飘消啦，什么芡实啦、莲子啦，那种好像能够把你的这个射精的那条管道啊黏住就好啊，就是怕这个狗啊拉大便污染环境，把它的肛门塞起来就好啊，就是这样就不会流失了。果真是这样吗？就是这样的做法，我们中国后代所谓的色精药啊，看在经方家的眼睛里面是什么，你知道，就像你的墙壁里面的水管爆掉了，墙壁在渗水，然后你就拿防水漆拼命在墙壁上面抹，认为说我只要把墙壁一遍遍涂起来，让它没有缝可以渗，里面那个爆水管的地方就没关系。那这样会怎么样？它从别的地方爆出来啊，你色精色到它没有这个管道出来，它可以流鼻血啊，对不对？就说它，但是我们中国人是一般人，这种非常短路的思考就会想到说我损耗多少元气我就要补回多少元气，或者是说哦，我这边容易漏出来，所以我要填洞，把这些洞塞起来就好。可是张仲景的想法是一个非常固根本的想法，他会觉得你身体的营养呢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运送管道，有一个正确的归宿，我要帮你建立出那条路径，让你的元气不容易走入歧途而流失，这是一条正路，就是引导你的身体去以正道活着，而不是在那边填漏洞，或者是拼命补你流失的这个气血。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讲，同学我想就能够看到庄仲景的补法跟历代很多其他的中医的补法是有不一样的，而庄仲景的这种方剂的思路来讲，其实也可以说是比较理性的，比较有意义的。好，所以就庄仲景的这个什么桂枝龙母汤啦，或者是天雄散啦，它就可以说是让历代的这些那种大补气血大补精或者是色精之类的方剂显得有点难看啊，就这样子的感觉。而当我们就是如果你要用天雄散或者是桂枝龙母汤的这种思考呢去推扩的话，我们人吃下去的营养如果不能够走到正路，不能够收藏到该收藏的地方，其实是有很多地方可以流失的。就像女人也可以有白带啊，对不对？就是白带也是你吃下去脾胃收到这些水谷之精华，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收，然后就多出来这种感觉。所以这种有的没有的流失，那就是庄仲景所建议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像这一点的话，我想比较能够点出这个什么桂枝龙母汤或者天雄散跟后世的许多补药的一些不同的地方。那至于说是小建中汤的话，我想这个大量的麦芽糖本身就是当作是一个能够让脾胃啊可以得到保养的东西。然后建中汤的结构，我们上次在介绍伤寒的时候都有讲过，其实它是一个因为它的这个桂枝的药性沉得下来，所以会暖到小肠补到命门。因为它本身结构是一个调营胃的方，然后再加上这个麦芽糖的效果，它补脾胃的效果是很 OK 的，没有问题的。然后它能够增加人的身体的这个微循环啊。那这种微循环的话，就好像如果有一个人胃溃疡，他的胃不容易愈合，而他的理由是虚劳，并不是单纯的发炎。那这个小建中汤好像让他这个整个的这个消化系统都活泼起来，那也会比较容易自我痊愈啊，对整个人的这种自我疗愈的能力会变好。而能够调营胃，能够增加吸收所谓的微循环的这种方子啊，所谓的桂枝底的方子，它本身就会对西医说的淋巴很有用。所以桂枝底的方子，当归四逆汤、建中汤什么的，都能够让你的淋巴变得比较通畅。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等于也补到三焦去了。那么大量的白芍养肝血，桂枝是疏肝药啊，在古方世界桂枝是平肝药，那它本身养肝的效果也很好啦。所以那至于说它的方剂本身的结构，像我后来会介绍一个方子是建中汤里面变出来的桂皮汤，就是当一个方剂是甜甜的红红的黏黏的油润多汁的有一点辣味的这样的东西，在中国的人体观里面，就是这样子药性的东西吃下去就会怎么样，会奉心生血，所以它本身就是又是一个补心的药物啊。所以心悸的时候可以吃小建中汤，对不对？你说它是补心阴也对，你说它是补心阳也对，因为桂枝甘草组就在里面，所以心阴心阳都补。所以简单来说，你会看到建中汤啊几乎可以说是心肝肾脾都是直接就补到了。那如果你要说它比较少补的是什么，是肺。那比较少补的是肺又有什么关系呢？后面的黄芪建中汤就是教你怎么样加一点点别的药就变成可以补肺的药了，对不对？加黄芪之后加点半夏或者加点生姜就可以补到肺去。所以就这样子制造一个五脏皆补的方剂。而建中汤的厉害就是它能够让人从不健康到健康，这个力道是非常强的。可是他用的补药是压抑到最低，就是你可以说啊，大枣是补药啦，但是你想我们都知道枣子说补也不是补到什么了不起地步，对不对？就是食物类的嘛，对不对？那你说肉桂是补药那也不错，但肉桂你也可以说是食物类的，对不对？就是他把所有那种补药的药量压抑到最低来让你健康。其实你要用那种补得不得了的东西让人健康当然也不错。就像今天有一些人他们说，哎呀，这个你的身体那么差啊，我们要怎么做？你要每天吃那个牛樟汁啊，或者是每天吃冬虫夏草。那么 刘璋志跟冬虫夏草跟张仲景的小建中汤就是一个历史脉络中完全对立的存在，就是牛樟芝跟冬虫夏草这种东西是真的很补，所以你不管身体多烂，你吃了都会觉得什么病有好有好。但是它的价钱是很惊人的哦，就是那一小片就很贵哦，然后冬虫夏草也很贵，牛樟芝也很贵，这些东西它并不是不补，但是我们还是要记得，就是当你用到牛樟芝或者冬虫夏草这种超昂贵补药的时候，你就要知道那代表你的医术不是很好。如果是像张仲景这种人，他也用到最廉价的一帖桂枝汤底，每天的药钱我们今天在台湾买啊，因为建中汤也不用真的用到 0.3， 因为康药师不要吃太猛，就是稍微 0.1 的剂量就好了啊。这样子的东西一小包一天药钱多少钱？20块。如果你吃冬虫夏草牛樟芝要达到同样的效果，一天药钱多少钱？1000块。也就是说用很补很补的药跟压抑到最低限度的补药，它得到结果竟然会是差不多的，这是蛮微妙的一个选择。当然并不是说便宜就一定好哦，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补药那种补有补性的药压抑到最低而让你得到健康，就代表这个健康是你的，是你自己的身体争取来的，是你自己的生命力变好而得到的。那你如果是用那种外在的这种好像用牛樟芝或者冬虫夏草来加持加光的话，那有一天好像没有加光你就活不下去了，这也不太妙，对不对？所以就是这种桂枝龙母天雄或者建中这种压抑到最低极限的补药，其实我觉得在补药的世界里面其实让人觉得很让人尊敬，你知道，因为你要用纸盒车用冬虫夏草用你们牛樟芝那都会比较容易，但是能够用这么低限度的药物啊，能够达到那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我想建中汤、桂枝龙母汤、天雄丸、天雄散啊，都有让我们看到张仲景很注意的是什么，不是说你要补多补的东西进去，而是你吃进去的东西如何拿来用，对不对？也就是非常非常在意人体在受补之后收纳这个补药的能力，甚至可以说吃饭之后收纳这个营养的能力。所以张仲景很重视的是如何在你身体里面打出那个正确的通路，而不是一味的逮捕。而这个打通路这件事情呢，就在紧接着建中汤后面的肾气丸跟酸枣仁汤，就是一个让人看了觉得很美妙的一个像是照镜子一样的用药的格式。像是肾气丸的格式是什么呀？就是他如果他用比较多的补肾药啊，地黄，然后用比较少的泻肾药泽泻，用比较多的补肝药山茱萸，搭配比较少的泻肝药牡丹皮，用比较多的补脾药山药，搭配比较少的泻脾药茯苓。当然你也可以说山茱萸可以补到肾，茯苓可以泻到肾，这都没有关系啊。主要就是它的方剂里面有6味药是所谓有补有泻的，而这个有补有泻的六味药，你也可以说是张仲景先生后代的人立下一个典范。什么典范？就是我们后代人常常说的补泻同用，对不对？就是你要把一个补药补进一个脏，你一定要能够把这个脏里面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洗掉，然后这样子那个好东西才有空间可以进来。甚至你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泻药的话，补药是会怎么样？会束住邪气的。所以你如果你没有泻肾的药，你光是吃地黄，光是吃补肾的地黄，其实地黄也是一个很会收住邪气的东西，就是那种黏黏的药。所以补泻同用这一点呢，是张仲景借着肾气丸里面的六味药向后代立下的一个典范。然后呢更跳上一层，就是肾气丸这个方子，那六味药张仲景 认为他可以做什么事？能够调肝调肾补脾吗？其实张仲景压根儿没有把那几味补肝补肾补脾的药放在眼里。张仲景用这六味药做出来的是让你的身体的能量往肝脾肾三条经去移动。我说三条经哦，我甚至不说三个脏。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等到正式教到肾气丸的时候，让同学去核对金匮要略里面讲到肾气丸的条文的时候，我想同学会能够意识到一件事，就是肾气丸是一个把另外两味药那个桂枝跟附子，其实桂枝算在这里算不算补药都很难说，因为桂枝是用来打通人体的能量的路线的药，所以你也可以说它是用来铺铁轨的，所以真正的补药说不定算附子就可以，因为那么少量的桂枝即使是用便宜肉桂我们不太能够认定它是补药。不过你也可以这样认定，就是说因为补肾药对不对，来得快去得快是附子，补阳药的附子是来得快去得快，肉桂是有一点持续性的，所以桂附同用也有它的意义在，就像是这个清凉解表的桑菊饮，这个发散这个热气热邪快的是薄荷慢的是菊花，两个放到一起让它的速度变得很稳，那你也可以说肉桂跟附子有这样类似的功用啊。而我们在吃这个肾气丸的时候呢，我想有些同学就有曾经跟我讲说他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肾气丸你吃下去之后，有的人的身体感是什么感觉，就是觉得有东西从小腹这样子往腿的内侧这样子钻下去，那这个地方是什么经？厥阴肝经、少阴肾经、太阴脾经。也就是说肾气丸它在药性上面的的确确就是用这个肝脾肾三的三补三泻的结构，把附子跟肉桂的阳气拉进三阴经。而这个人呐、啊，我们说中医不是说阳气啊最好是能够秘密的收在人的身体里面，对不对？那如果当一个人的阳气不能好好的收在这个三阴脏的时候啊，这个人气浮上来就会乱上火，然后会有什么状况？像你看肾气丸症，就说人的这个三阴经其实支持了这个人啊从小腹到脚这一段的肌肉有没有力。同学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因为很身体很虚而腿酸的经验，你会不会发现说腿酸是有时候酸在腿的内侧的，就是那种好像人很虚睡不好，然后那种脚软然后会酸在内侧，那其实是三阴经里面的能量有点被掏空了，所以就是把这个阳气引入三阴经。那你说糖尿病为什么要跟肾气丸连上关系啊？因为三阴经的阳气外浮，就好像是你的能量不能秘密的收藏在里面，然后反而浮在上面这样子空烧，就是五脏不藏元气的时候，六那个元气散到六腑就在六腑乱烧，这样的一种思路。当然还有别的思路，我们只能教肾气丸之后再来细细讲。但是或者说三阴经呢会经过哪个地方啊？男人的话叫做射护线，对不对？所以当你三阴经都没有能量了，射护线就会因为没有阳气而阴实，就会开始肥大，那阻碍到男人的排尿。那你如果吃了肾气丸之后，哦，这射护线的这个肿大就很快就会消下去了，所以这排尿的机能经过射护线。当然你要说治射护线用真武汤可不可以？可以啊，真武汤是走任督脉嘛，任督脉也经过，所以就随便，就是你要肾气丸走三阴或者真武汤走任督都可以啊，就它那个每一个药做每一个药的走法，所以能够把阳气扎扎实实的收敛进去，收藏在脏里面啊，让这个人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状态，其实这个对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以肾气丸的临床疗效来讲的话，其实已经让人觉得很了不起了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是已经知道这个肾气丸，然后是大家都在用类似的理论在做一些事情，但是当初创这个方的人让人觉得实在是很厉害哦。就是人类最需要就是阳气能够密实的固藏，而肾气丸做到这件事情。那相反的，跟肾气丸像是照镜子一样的酸枣汤是什么东西啊？酸枣汤我们一般人对它的印象都是治失眠的方，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啊， 酸枣汤治失眠的效果不是多好的。也有说失眠呢、啊、用什么教心肾的法子，什么栀子豆豉煮啦，啊，这个黄连肉桂煮啦，或者是通阴阳的半夏煮米汤啦，这些搞不好都有效一点。不然的话，什么镇定神经的桂枝龙母、柴胡龙母、调少阳的温胆，这些也可能效果比较好。也就是酸枣汤它并不是我们临床任何一种失眠都好用的方子，任何一种失眠你用别的那些方子搞不好还好用一点。因为很多人的失眠是那个神经不能切换的、啊、那是少阳区块或者是龙骨牡蛎镇定神经兴奋做的事情。而这个酸枣汤它的怪，如果你说张仲景的这补药有一点点这个谱系的感觉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光谱的话，你会觉得桂枝龙骨牡蛎汤跟天雄散感觉上那个用药是最偏阳药的感觉，是最燥最热的。然后小建中汤比较温一点，比较没有那么燥热，比较有一些滋阴的感觉。然后肾气丸有那么多地黄，对不对？滋阴药就更多了。那到了酸枣汤，以虚劳来讲的话，酸枣汤算是滋阴药，就是比较偏阴的方子了。当然完全的滋阴药你去看漫漫冬汤炙甘草汤，那个在咳嗽那边的、哦、那我们就姑且不论。而酸枣汤它的怪就在于一个人因为常常熬夜而睡不着觉，他的血当然是很虚的，对不对？所以酸枣汤它当然是个养血的方子。可是为什么血虚的方子里面要用冲穷呢？冲穷不是我们之前教奔豚汤的时候说这个药是一个血中行血的药，对不对？用多了血会干掉的、啊、这中国古时候冲穷吃多了酒服还暴毙了，对不对？弄到 血已经虚到会生风了，然后这样的爆血管这样子。哦，对不起，助教说要下课，那我们就下课。